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窦文涛。今天呢，给大家请来两位熟悉的新朋友啊，咱们这个陈晓南和郑浩。为什么把这两个人请来呢？因为他们刚从火山口回来。哎，这个世界的火山口啊，你们俩是都去的伊拉克。在这个啊，可能即将爆发战争的地方，而且郑浩还去了， 后来又去了以色列， 又去以色列， 而且那次更惊险，嗯、是吧？ 对、 嗯，你们去了多久？ 伊拉克我们在那待了10天吧，可是路上我们就花了有5-6天， 因为你 就 不可能千辛万苦，千辛万苦， 对你不能直接飞到那儿去，你必须得卷。我们就说像跳棋一样，先转到阿联酋、迪拜。然后呢，那个最奇怪的是在那儿要等8个小时的飞机，就是在机场上待着，然后再转到约旦去，在约旦去呢又要等，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飞机，因为飞机随时取消。 哎，从约旦到伊拉克现在有游客吗？ 没有游客，去的都是 游客啊，谁往那儿去啊？马上要打仗了。哎， 不过咱们没有调查过，也许还真有，但我一般的人都是有做生意的人，因为 有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到那儿去朝拜的，这有。有从这个什么约旦呐、啊，嗯，或者什么，他因为他有一个庙啊，很有就清真寺， 不一般都是卖家朝圣嘛， 卖家朝圣，但是他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很大 的 一个清真寺，哎，非常的著名的，而且包括还有伊朗过来的，打旅游车过来以后就朝拜。 但很显然从香港去的是特别少， 没有， 因为我们在香港机场办那个手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小伙子看着我们要去的地方问了半天，你们是去阿联酋，你们是去约旦， 对， 我说不，我们去伊拉克，他就特愕然，然后跑了一大圈问这个业务怎么办。 对对对，一般在这个世界人民印象中香港都是这个贪生怕死。哎，给我们带来好多好东西，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奥斯卡奖座，这都是宝贝。哎， 这个我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小南说吧，这个小南最清楚这个。 这个就一下就说到他们的那个艺术了哈，就是因为伊拉克的艺术家实际上特别困窘，他们那个制裁之后，他们比如说画家买不着颜料，然后呢，如果能买得着的话，他跟那工资也负担不起，可能连一管都负担不起，然后就所有的那些人就只好求助于外国的朋友，就都拉下面子来。然后，但是我们在那儿碰到了，我们进了一个沙龙叫对话。那个沙龙吧，我们去是误打误撞进去的，但是一发现里面是特别多的那个顶尖大师，比如说伊拉克最著名的民歌大师，然后什么雕塑大师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展览，而且呢他那个里面那画廊老板就是说他们在这10年间办了95场创作展，这个创作力的分配据说是他们自己都觉得特别惊讶，海湾战争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创作的欲望。然后呢，我们在那儿看到特别多的特好的作品，而且我们特感动的是他们那个就是那种艺术家的那种至诚哈，而且他们从来不推销我们说你买我们的东西吧，因为之前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就是我们觉得是伪艺术家，就是一见到我要去采访他，我刚问就是伊拉克的艺术状况怎么样，他就说我那儿的一张画是多少多少钱，反正就是使劲推销。但是这些我觉得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我觉得言谈举止和他们就是对整个伊拉克社会的理解都是特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俩拍完了以后一看他们也不推销，我们都觉得这东西特好，我们一时兴起，就你本来都走出来了， 买的 买的200美金， 后来我们俩就回去说 不是艺术家送给你， 对对对， 没有， 人家那还在过活呢， 而且这毕竟是这不是复制品，这是他的，真的是他的亲手创作的东西。 这到底叫一种什么，这是铜的吧？ 这铜的，这是铜的。这个你看啊，你咱们一般的认为哈，这伊拉克呢好像这个比较封闭，比较这个，但实际上他的艺术啊，我觉得哈很有特点，很有民族性。比如说他这些作品哈，实际上他都取材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这个生活素材。 这样应该是， 但是呢，他又结合了， 哎， 美索米达平原的这个男女，这个比较抽象化。你看他这个很有点现代派的感觉，所以呢，给人看了以后呢，哎，觉得伊拉克并不是那么封闭，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封闭，还蛮现代派的。哎， 对， 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个画廊的老板，我记得他最后我们两个走的时候，他特别热情，他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然后就说明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家吃鱼，我们这底格里斯河的烤鱼会让你终身难忘，说我们家大院子，我明天再请20多个朋友，你一定得来，就我觉得他的那种诚挚哈，特让人， 他们有那种战争威胁吗？惶惶不可终日吗？ 我觉得挺难讲的，就是他肯定还是紧张，而且那个，但是他们就是这根弓，我觉得就是拉满，拉的时间太长了，人可能就卸下来了。我觉得反倒是，因为问所有人都说，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要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就皮了，无奈。对。 但是那也得就是抓紧这一点时间来享受生活，所以我们到那儿去，没有觉得每个人脸上神情紧张。 他们也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对。 哎，这些是什么？ 这些呢？ 呢就是属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宣传画了，丑画，这是奥尔伯莱特嘛， 啊， 这个整个把他 牛鬼蛇神 了啊，这个宣传画，然后呢，你看这个小孩啊，很悲惨，这种痛苦的哀叫， 哦，他这明信片是丑画这个美国， 丑画这个美国，然后呢，这个小孩很痛苦，因为我们也去了一个医院 啊， 感觉到那个还是蛮伤心的，因为那些小孩很无奈啊，他这个那个贫铀弹啊。炸了以后呢，很多小孩呢就得了败血病啊，头发都掉了， 有辐射， 有辐射，又没有药，觉得挺悲惨，确实挺悲惨。 正浩那天特别激动，我看见了，正浩 那 天特别激动，我看见了， 我还没走过去。 他是什么让他激动？ 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哈，我拍一个小男孩弹钢琴，因为那个地方的确就是受辐射，就是得了怎一般都是得脑癌或者什么的那样的一些小孩。然后呢，那个我拍到一个小孩弹钢琴，结果我就发现他弹的时候。就旁边有那个有我先开始还以为是小女孩在就是觉得好听唱歌或者什么就啊啊那样的声音，后来我才发现就在她的床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是脑癌吧，她特别疼在呻吟，哎呀就觉得特别，当时那一幕真的就是突然受不了，然后正好就过去拍她，正好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她自己有小孩，然后我就看见她拍着拍着突然一下他就不行了，呱唧就放下继续就走了，然后跑到那个走廊的最那头开始在那儿痛哭了一场， 痛洒男儿泪， 真的痛哭了一场， 确实是比较悲惨。咱就讲别的吧，你看这个哈，这是他们当地的报纸啊，这个里面充分反映出来这个伊拉克人民生活的 伊拉克报纸，这家 哎呦，这点 印的可真够不清楚的， 这没办法，你怎么看？你说我就每一次买两份报纸，对着看。因为你这一半没有啊，你这整个这不行啊，这个油墨也紧张，你看这个完全看不出来，你什么眼神也不行啊。 哦，这油墨紧张的报纸都 印不出 来， 而且这还是唯一的一个英文报纸， 对， 官方英文报纸。 他那个阿拉伯语的报纸更是那个字像小蝌蚪一样，就排的特别满，因为它纸张也缺乏。 但是它内容很丰富，包括有历史、有艺术，也有这个政治新闻了。但是内容还是比较丰富，但是呢，这个惨不忍睹。 对，不过报纸印不清楚没事，钱印清楚就行。 钱也不清楚，你这个 钱 更麻烦那个。这钱 给大家看看，我们凤凰卫视到哪儿都找钱啊， 找钱呢，这 伊拉克的钱，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见过。 哎，这是多少？这是1000， 这是100的，没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出了10000了。像现在这100的已经禁止流通了，没有了，绝版这事。 你最近去它的币值是怎么换？ 一个美元换1850，当地叫迪纳尔，叫一个 ED， 就是 ED 简称 ED。 这玩意儿100个这个萨达姆也就跟几分钱差不多 了。啊，这不行了，这几毫钱都不值。 它现在好像流通的一般是这种200。 250是小，也是小纸币。 哎呦， 你看这就是25吧。 这是25， 这 也没 了， 这也没流通了。 对， 现在流通的还有这个250的，还有2500的。 这巴格达满地250， 就基本上你如果买几瓶矿泉水，也要花这样250的，要花这么厚一沓。 哎呦，换钱可把小 这样的 累坏了， 这么厚一沓才换一瓶矿泉水。 就你买点什么东西都是这么一厚一沓，所以那个我们去换钱的时候，他就直接给了我们一黑色的塑料袋，比如说我们每次都不多换，换100美金，就这样一大捧。 就是咱们那个垃圾袋，就是香港用的黑色垃圾袋。就那一大口袋， 我听他们说真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他们讲说，如果你在那儿很高级的那种西餐厅，好像他们上面那个旋转餐厅去吃的时候，就拿一个咱们那个平常用，比如说你去乡下哈用的那种彩条的大麻包，里面装上钱，这样你才能宴请宾朋。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一样啊，没办法。 你们背着麻袋上街？ 他拿一个特别 大 的包，大 口袋啊，拿着。 正好负责背钱，小钱在前面买东西。 对，最难的是数，因为照我们想，我们这脾气，我们觉得干脆量高度算了哈，就是一瓶矿泉水差不多就这么多。 称重量也行啊，但是他一定要数。 他们一定会数，而且他们特别耐心，就一张一张的数，而且就是数钱还挺快的，而且他们最重要是他们计算能力特别强，因为你看这是250的， 对， 你知道吗？所以比如说一瓶矿泉水哈，我瞎说哈，比如说3万块钱，你能迅速算出来应该多少张吗？ 哎呦，这真是哈， 挺麻烦。 我们两个就痛苦死了，每次就挣扎着，就说到底怎么办啊？这个老得除以250，然后呢，有时候让他们替我们算，然后又怕他们骗我们。正好同志在某日连夜数出了小山一样的一沓一沓， 这样暴露了小农本色， 这暗地数钱，这样的话给钱就快点啊。 但是最好玩的是第二天吧，我们正那个正称线的时候。正好你太细心了，全是一沓一沓的都弄好了，结果他把10张一沓放在一起了，也就是说250变成了2500。 人家一个，你这个矿泉水加上这个饼干，7500。 我这75000这也不行啊，这2500一点这也不对啊，这只不过是加一零而已，所以呢更麻烦了反而。 哎，你跟他们那儿买东西打交道，你觉得他们那儿的小贩儿是属于良民还是刁民？ 良民居多， 基本上都是良民。 伊拉克人讲老实话比较老实，比较老实，还是比较这个厚道。没有那种特别。 其实我觉得可能最主要吧，我们应该说我们也不了解，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那儿都变成有钱人了， 嗯， 就是说你也不会去跟他计较这一点钱了，因为你想想，给一个那个就是街上的乞丐，我们都觉得给250太少了， 对， 因为250才相当于几个美分呢，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在那儿的当地的中国人，他们也是就是一下子变得特别富裕，因为这个币值转换的是几千倍啊， 嗯， 所以就是整个那个生活的。这个情况是倒转过来了，是彻底翻了一个个。 你像咱们当年说，就国民党那个时候发行什么金圆券，也是背着麻包买东西， 嗯， 到那个时候就国家就很难维持了，就感觉就要混乱了嘛，什么银行挤提啊，或者巴格达有这情况吗？ 好像你说它混乱，它也没太混乱啊，整个的秩序各方面还是比较稳定。 我觉得还是因为萨达姆他的这种统治 高压统治有关系。到处都是据说是有暗探啊，或者是这个保安人员。 哎呦，我那天听一个记者讲啊，就说这个萨达姆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没人能推翻他？ 嗯， 就说在伊拉克，在巴格达是这个情况，有个反对派领袖无可奈何的说，说现在你只要三个人密谋反萨达姆，那么你每三个人都会。密谋完了就去跟萨达姆告密，因为呢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不去告密，另两个肯定去告密。 对， 这是有可能，这很有可能。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你想，就是一直以来伊拉克的反对派几乎就没有什么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就是这样掐死在襁褓当中。而且我觉得伊拉克人彼此之间也真的不是特别信任，就是我讲在政治方面，所以没有人在街上敢很明确的说那个就是萨达姆的坏话，反正基本上都是慷慨激昂的说我们支持萨达姆，我们要捍卫他，我们要打倒美国人。就是他们那个情绪吧，我不说他是假的，但是情绪上会很夸张，就一看就是说他一定要这样表达，他必须要这样表达才行。尤其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随便采访一个人就造成一大堆人围观，那么这个人就一下子从一个被采访者变成了一个演讲者， 这跟咱中国一样 啊。对， 就是这样的。就而且所有人都理论水准特别高，他都能说出来很长的一段这种 感觉，是好像是洗过脑，就是大家都说的话都差不多啊，都是这个用的词也差不多。 对，所以他们 而且我们发现哈，你说这巴格达哈，严到什么地方，在大街上没人照相，小孩到公园去面游乐场也没人照相。后来我一问呢，说哎，怎么这个本来是挺欢快场面啊，一家子出来玩这个游乐场，这小孩给照相没有？ 嗯， 也不是因为金钱关系，也不是因为这个相机买不起，而是因为呢这个好像是有规定，带照相机呢，你照相的话呢，保安人员马上上来了，哎，你刚才照的什么呀？你这附近有这个建筑那个建筑，你知道不知道？很麻烦的，所以呢就没人带照相机。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呢是这个，包括我们拍这个拍片，有一个新闻官老跟着，哎，这个角度你可以拍，那个角度你不行，这旁边隔着2米，那我怎么办啊？哎，你不行，反正是哎，他来检查检查，你总而言之是处处受到限制。 对，我们在片子里有这样一段哈，就是讲，那个新闻官在指我们在一个阅兵广场嘛，那个很夸张，360度，然后说这样拍行不行？不行，那样拍行不行？不行。那我说究竟哪个方向行？他就指了一个方向， 就这个方向，整个一看呢，就是一个那个刀。 对， 就是两个刀，然后呢有一个这个一个雕塑似的，那个刀的好像那手还是怎么回事？ 阅兵广场就是阅兵广场上有两把战刀交错起来，然后那个手腕呢是完全按照萨达姆的手腕制造的， 血管肌肉， 据说连指纹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斗士嘛，他是他的萨达姆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坚定不移的斗士。 怪不得他这么好斗呢！ 哎，所以你就这角度啊，你只能拍这个。 对，然后我们还拍到一个镜头，就是那个挺壮观的，郑浩从远方走来，他也穿了一身绿，也像一个大兵似的，后面有一个大兵提枪跟着他。郑浩走到哪儿，然后那个他就跟到哪儿。然后时不常的呢，郑浩就是那个他还把郑浩扒拉开，看着那个镜头里面是。 你现在看挺壮观，我当时心里挺寒的，这大兵拿着枪呢，这大兵跟着我。 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可能摄影技术都不错，因为他们经常。会看你的镜头应该怎么使用，你推到什么程度是我那个敏感机构没有带上去。 审查外国摄影队比较有经验， 比较有经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啊，这个郑浩和小南还偷来人家的一个海报啊，这是什么？ 哎，我们这私人珍藏那个，这不是偷来的 啊，这是什么？ 哎呦，这个可珍贵了，这个、嗯、这个是呢，就是。据说啊，咱不知道啊，说这个萨达姆写了三个剧本， 不是说他写小说吗？ 写小说改成了剧本，然后呢，这个就上演了一出话剧，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写了上演了一个话剧。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导演他给我的这么一个宣传画。 这个话剧叫《扎比巴与国王》。 扎比巴与国王， 对， 好像还是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加入这个一些政治元素啊，然后呢就结合当前形势，然后呢整个就反霸权。 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灰姑娘的故事，就是一个村姑被国王给爱上了，然后这个村姑呢还特别智慧，有治国之道，然后教了这个国王很多东西。最后呢，村姑为了抵御这个外兵的这个侵略，然后呢死了，然后国王呢好像也追随他而去，好像是这么回事。 有点悲壮。 我是不是暗示伊拉克的灰姑娘 最珍贵？哎，这还有一面啊，这最珍贵呢，就是导演和主要男女演员有个签名。 因为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剧的导演和 因为这签名， 所以 我拿回来。要没这签名，我肯定不拿回来了。 这是伊拉克的文字吗？ 哎，不，它也是按照英文的那个来拼 啊，按英文拼的 来拼的。哎， 哦，好，你们成了追星族了。 追星族，哎， 再看看这个 啊，这哎呦，这是遍地都有这个，就是歌颂这个萨达姆，这个歌颂这个伊拉克民族这个书。他这本书呢写的就是在高压下，在经济制裁下，伊拉克人民是怎么反抗的。它里面有些史实，就是一些历史上的东西。当然呢，这个是他们官方的一个出版物，是在他那个新闻部啊摆在那儿，随便拿，你随便拿的。这个 也不是偷回来的， 也不知道这所以这成本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了。你看他那么艰苦吧，这书印的还不错。 对对对，但是就是上面有好多土，然后我们还拿回来几本那个萨达姆的语录的小册子， 小册子很多 了，很多他平常说的话， 对对对对。 就说萨达姆是一个就是行文非常优美的人，他的确就是文学造诣还挺高的，而且呢，他平常说的那个语录，他平常的演讲，就 是 说没有一定的教育水准的这个阿拉伯人是听不懂的，因为你知道阿拉伯语是非常难的吗？然后他的那个就是造行文就是好像还挺深奥的，就是经常会用一些很不容易懂的比喻。所以呢，说有的人说他这个小说是捉刀写的，可是也有很多人深信不疑，觉得就是他写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就是说很热爱文学的人。 在新闻部呢有一个他的语录，一个经典的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这个枪杆子笔杆子，我们闹革命靠着两个杆子。哎，挺精辟这个，你看他也不忘记这个文章， 团结就是力量， 就是力量也有，就是类似这种话很相似。 你觉得这个暴力革命的人啊，这个一般都是写小说、文学有点才能的人，什么格瓦拉呀，这念诗啊，是吧？ 对， 还有咱们这萨达姆。 但是呢，就是说那小说哈，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好像中央情报局呢也研究过，咱也不知道是真不是真的假的啊。说呢，好像呢不是他写，因为他这小说上啊写的是 written by writer。就没有写是 written by Saddam Hussein， 哎，所以呢，这个他因为他写的就是作者就是写者，他没写这个是萨达姆侯赛因，但是所以咱也闹不清楚啊，有人研究过。 后来我还特地问那个这个剧的导演，然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小说是他写的？然后他仔细给我分析了一下，他觉得是因为他说他还看过萨达姆写的别的东西，他从他说话的语气。然后经常会用的句式什么的，他觉得应该就是他写的。 所以这伊拉克啊，神秘感，连神秘这个小说都有神秘感。 哎，那你们觉得在这个地方生活怎么样？ 哎呦，小 南，你们平常的吃住啊， 小南这感受比较大， 行啊， 大饼， 大饼，哎呦，小南这 大饼， 哎呦， 就我觉得那个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因为其实伊拉克以前， 那是你是有钱人吗？ 不是，就是我是指他最基本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我们之前去觉得可能有点民不聊生，可能会吃不饱。但其实发现 凤凰卫视记者都担心去了吃不饱， 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担心我们吃不饱，因为我们是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到那会担心到那看到可能会有至少一半的人吧，反正生活特别困窘。后来发现他们的生活质量的确不高，就是用的东西都非常破，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有十几年历史似的，但是他们粮食是够的。因为我们到粮站去， 粮食还很丰富，可以讲 哪儿的粮食啊，是拿石油换来的？ 对，石油换食品， 石油换的。另外呢，我估计呢，它可能还有一些外来的，通过这个各种途径来的一些。因为你像它有些东西，它本身是不能产的，有些水果啊，是蔬菜啊，它自己本身是没有的，但是呢，菜市场还有。 就是 它这个 贵点、 走私是都是默许的、就是很多国际社会也是默许它有一定程度的走私嘛，所以它基本上生活是可以保障的。我为什么说大饼呢？就是我们在那个饭馆里吃饭的时候，它那个大饼是像西餐的面包一样配送给你的，而且是毫无节制的配送。你刚吃完这样一小层，它就送给你一大摞。 那像不像咱们新疆的馕啊？ 不一样。那个据说阿富汗呢是跟那个馕一样的，但是这个这个伊拉克的大饼和中国的烙饼是最相似的， 里边中国的烙饼 非常相似，甚至里边还有葱花什么的，是这个就是干干的、很薄薄的一层，非常好吃的一种大饼。 还加肉吗？ 不加，有加肉 你可以加肉，就是它啊，一上来以后呢，有十几盘小菜，这个也是免费的。说是十几盘这个小菜，实际上都是这么大的盘，很满的、然后呢，你就可以吃了。吃完以后，这小南哈，我这个透露一下，这个每次小南哎呀，这饼真好吃，哎呀，我这别的就不叫了。然后我们肚子饿，我们得叫别的。 嗯， 说哎，来，开始点菜。结果那个人家来了，先生啊，这个开始点菜，来点什么？上饼，先上饼，你这咋这？哎呦，这感情碰了几个中国人爱吃饼的，免费，这个好，就猛要饼啊，这小蛋猛吃。 其实每次等到上主菜的时候，你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吃不下了，已经吃不下十几盘，我们数过一次，13盘， 对， 13盘小菜。 他们那么穷，过得还挺腐败的。 哎，而且我们去的还是这个很普通的这个小。 我觉得他就是属于他的物资匮乏，但是他不缺粮食。 不缺。 就是他，我觉得基本上他是不缺粮食的，就是都能吃得饱，还能因为你想大饼嘛，毕竟他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如果想吃肉。肉的话就稍稍有点困难了，就一般的家庭他是10000迪纳尔，比如说他的工资是，然后呢肉呢是3000迪纳尔一公斤，就是羊肉和牛肉，这样的话 一个月工资买不了3公斤的肉、 对 基本上就花进去了， 对，所以最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那个灰色收入的家庭可能就会有一点困难了，吃肉啊吃蛋啊什么的都。 所以伊拉克现在不是闹粮荒，闹肉荒， 闹肉荒，这肉反正 下广告， 但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他过这日子啊，跟你觉得跟民族性有关系没有？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去一些国家，当地人就告诉你，就华人呐、省吃俭用，非常勤劳存钱，说当地的有些他这个土著的人呢，他们就是有就花，所以会不会伊拉克也有这种， 这个也有点关系。因为从阿拉伯人来讲哈，从这个他们这个地区的人来讲，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你说他吃大饼配菜，这他的生活习惯，咱也不能说哎得了，今天咱痛苦点，咱真的没有配菜了，那他可能受不了。就像让你3天不吃面条，你可能觉得哎，爱吃面条的人，哎呦，我不行，我得怎么着也得来一顿面条。 对， 他就习惯这个东西。当然，你说他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很贫困啊，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凡是花到钱的地方，他就很紧张，因为粮食是配给的。我说他不缺呢，是因为这些粮食都是发给你的。所以呢，比如说发给你25斤大米，可是你可能你的确就是吃不了，这样你吃的时候呢，就不用特别的紧紧张张的计算着吃。 对。 但是呢，你一个月只挣10000迪纳尔，那么所有花钱的东西，比如说书啊、本啊、钢笔啊这些东西，你就要去计算了，甚至肥皂啊，你就要去计算了，因为你钱就是这么多，你的副产品，就是说你用钱去买到的那些副产品，生活的其他必需品就比较紧张。 但是这种配给制的结果是均贫富啊，还是你们感觉也是有那种富人开着什么劳斯莱斯？ 哎呦，富人多了， 非常分化， 富人的小楼，哎呀，好啊，那小楼那真是非常的漂亮， 小楼 非常好，小楼啊， 小楼 很破，很豪华的。这个，我们有很多中资机构的人在那儿啊，就租他们那个小楼，因为好像他们这个也比较便宜，对他们来讲还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去看，哇，整个一个宫殿一样。这个大理石里面装潢非常的豪华，都是有钱人。 对，凡是有这种配给啊，或者是国家行为去和那个国外去做这种生意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在里面钻空子。所以现在呢，就石油换粮食的这个计划，就养了一大批的这个里面的 走私水的， 对， 饮料的特多。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社会贫富特别分化，因为我们说是物资匮乏，就你感到整个的巴格达像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街道呢，都是那种很破的劣质的产品，但是只有一条街，那个街上的产品那个商品是非常，就是我觉得是很豪华的， 很豪华， 电器啊，还有玻璃器皿，对， 这个电器家具 影音这个设备、电器设备那非常多的，非常丰富。 但是如果有人过着这种糜烂生活，就快打仗了，他就得有 照顾了，他得照顾。你这个萨达姆不是也一样有那么多的？ 我觉得其实伊拉克人，很多人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大敢对政府说什么，因为他自己能够保全自己这个性命已经不错了。他现在能维持自己这一点点那个生活的自由，他已经觉得很不错了。伊拉克人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很胆小。 对，那明天。